法官的报告指被告手法意识薄弱。裁判官判刑的时候说，汽油弹只有攻击用途，从来不会用作自卫。案情指去年万圣节，大批示威者晚上在旺角一带堵路和纵火，警方其后采取驱散行动，并且截停被告搜出一张写有正义必胜的海报，又在他弃置后巷的背包内搜出五枚汽油弹。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持续不稳定，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4:30，依家的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88点，系升91点，总成交金额883.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5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21点，跌4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18.06元，系跌1.1。腾讯控股419.4元，跌2元。阿里巴巴202元，升5.1。小米集团11.88元，系跌1毫。舜宇光学科技108.8元，跌13.8。美团点评120.7元，升1.3。中国海洋石油9.13元，升7.1。瑞星科技39.55元，跌3.1。中国平安77.35元，升3毫。平安好医生103.7元，跌8.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2，英镑9.387，瑞士法郎7.981，澳元4.996，加元5.512，新西兰元4.623，欧元8.3909。每百日元对港元7.2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772。日经平均指数报20133点，升96点。港金现价报16300蚊，升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8.9美元，卖出1761.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现时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的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是收费广场多车啲啦，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港岛方面呢，而家中区嘅皇后大道中去西行线啦，咁近住域多利皇后街至到北打阶段呢都系比较塞车噶。九龙比较塞车嘅地方就系观塘嗰边，观塘道去旺角近住开源道一带非常繁忙嘅。咁观塘道嘅龙尾就排到去鲤鱼门道近住李安苑，将军澳道下行嘅龙尾就喺蓝田道启田道嘅。咁另外观塘绕道啊，西行去呢个九龙湾嘅支路，而家都系多车啦。咁近住九龙货仓至到丽业阶段咧，亦都系交通繁忙嘅。另外想提下大家咧，就系黄大仙道部分路段因为爆水管嘅关系，黄大仙道东行去观塘方向，近住沙田坳道交界嗰度部分嘅快线咧系封咗路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isa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我的热情， 猴仔啊，喂，唔好听歌啦，掹走。 收耳筒去啦。 吓？点解啊？ 有雷暴警告啊，唔好带一啲高度传电嘅用具啊，例如耳筒。 仲有啊，你戴翻顶帽啦。 点解又唔戴得啊？ 你睇个头遮到咁长咁尖啊，闪电嗰阵啊，分分钟导电噶。 头发都有事。 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职安短剧》， 恶劣天气下工作有妥善安排，雇员安全又安心晒。 7, 2, 3, 5, 6, 7, 做动大厦伴你数，想要上到几高，与你自有出路，在地下也可拥抱。Back to one, back to one, 没珠宝。So, back to one, back to one, 再一起足够好。一屋时间约定美好，一张旧餐桌共进早餐，再散步。一间睡房软熟被铺，一家便温 3:13。 爱要爱到几高，暖要暖到几度，浪漫别计数。 先问你嘅有梁咏琪嘅新嘅派台作品《100层楼的家》。虽然佢就话，其实系无论你喺几高嘅高度都好，其实都可以拥抱你身边嘅人嘅。但系当你年轻嘅时候咧，你未必会咁谂嘅。你可能就会觉得爬得越高越好。跟着这首歌可能讲的都是一个类似的主题来的。 当世界不停地在兜圈，我是否能坚持走我的直线？当别人不停地在看遍，我是否不渴望能守住执念？往前走， 下情是我最好的朋友。就算是风再大再凶，用每一串每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凶再高，是否会弹着同样的和弦？当那魂不停地在射箭，我是否能保持微笑的侧脸？哦哦，往前走不回头，因为没有放弃的理由。我知道当我站在分歧的路口，那一股杀劲是我最好的朋友。算是风再大再凶，用每一砖每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凶再高，我往哪处冲、哦、就算会重会痛，谁说此路不通，我选择勇敢的直撞横冲。有失落的时候、哦哦哦、但是我就像一颗顽固的石头，跌跌撞撞依然滚动。或许他们叫我愚公、哦、就算是风再大再凶，用每一砖每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瘦再高，莫忘那初衷。就算会窘会痛，谁说此路不通，我选择勇敢的直撞横冲。或许路的尽头会有彩虹。 跟着你来自今年的男生人之一。 当世界不停地在兜圈，我想我会坚持走我的直线。 这个名字叫做 Michael C 新的这个派台作品，作品的名称叫做愚公。当你曾经去到一个山顶的时候，你当然可以跟其他人说，喂，其实没什么分别的，山顶和山腰甚至在山脚底都可以这么风光明媚的，但你都后生过的。当你未睇过山顶嘅风景嘅时候，试问一下你又点会心色呢？ 阳光失踪，雾雨水遮挡了视线，狂风正悄悄靠近，看着没发现，成长于温室的你看不见听不见，童年被风吹散。You can see what you can't see. You can be who you wanna be. Reality is hella deadly. No one's gonna set you free. 堕落炼狱白日做梦渐渐的死去，想法太多捉摸更多，直朝半减退，开始想念童年的感觉，时光不会回流。 Reality is hella deadly. No one's gonna set you free. 如一天开始感到习惯绝望， I'll never live my life this way. If I knew this is what they call growing up, I'll never live my life this way. 无雨水散去，但觉得别泪，神光骚扰我思绪，出烟圈动力早被粉碎。人生苦短，我泪染两岸，孤独 的堡里，童年化做雨水。You can see what you can't see. You can be who you wanna be. Reality is hella deadly. No one's gonna set you free. 坐落炼狱白日做梦，渐渐的死去。想法太多，束缚更多，直朝般减退。开始想念童年的感觉，时光不会回流。Reality is hella deadly, no one's gonna set you free, no no no。坐落炼狱白日做梦，渐渐的死去。想法太多，束缚更多，直朝般。开始想念童年的感觉，时光不会回流。Reality is hella deadly, no one's gonna set you free。如一天开始感到习惯绝望， I'll never live my life this way。If I knew this is what they call growing up, I'll never live my life this way。 上山嘅路咧就一级一级咁上嘅。你嘅 music library 咧就逐首逐首歌咁样储落嚟嘅，佢咧就决定咗每个月做一首歌，先前咧就有呢一首嚟自 Tyson Yoshi Growing Up。至于嚟到新嘅呢个月份咧，佢就同一位台湾嘅歌手咧合作做咗呢首嘅新歌《忘记你》。嚟自 Tyson Yoshi 啦，加埋嚟自台湾嘅派伟俊，新嘅呢首嘅作品《忘记你》。 可以跟一切失吻，摘不点景色的你。 脱所有操控，终于想要一刹满足，湿地圈套数完的梦，今晚跟你仔细探讨，低一点偏僻的你探头更深，弯一点漆黑可以跟一切湿吻，侧一点倾侧的你比较敏感，我教你领出新一种快乐秘诀。When you are by my side, everything's going right. Yeah. Everything's going right when you are by my side. Just listen to me, come to me, dance with me. 幸福都有种愉快情操 ，Yeah. 吹向上，手向下，颠覆一切无神经，得将世界倾倒，一边搞正经，一边想碰到。 个礼拜当你睇到个天气预测嘅时候，你会觉得噶即刻个心都灰一灰嘅，因为成个礼拜都应该会系落雨噶啦。而家嗰个相对湿度就82%啦。呢首歌嗰个嘅相对湿度都几高嘅。 Break it down tonight, break it down tonight, 根本想要一点温柔。Break it down tonight. 这个叫 Dusty Bottle。Break it down。要流汗，室内固之然可以啦，但系室外同样都可以湿晒嘅。 Dragging them down to earth like California, feeling, feeling. 先揾嚟有呢首新嘅派台 single， 记录住咗系夏天嗰种嘅感觉啦。揾嚟有 Lennon Stella， featuring 嘅有 Charlie Puth， 新嘅 single 叫做 Summer Feelings。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今日冇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至今累计1055宗确诊个案同一宗疑似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唔会举行记者会。立法会内会早上举行会议选举主席，场面混乱。民建联的李慧琼最终当选内会主席。多名建制派议员会见传媒，批评民主派在会议室内拉起黑布，试图遮掩他们的暴力行为。有保安因为他们推撞受伤，谴责相关行为。工联会的麦美娟认为，民主派议员有明显犯罪意图，要求有关部门处理。民建联的郭佩凡说，会商讨会不会就民主派的行为报警处理，又点名提到民主党的林卓廷损毁两本议事规则，认为是刑事毁坏破坏公物。民主派会议召集人陈淑庄就说，今日的立法会内会主席选举是最名不正言不顺的选举，民主派不会承认选举结果。他批评今日的会议颠覆了差不多所有议事规则、内务守则、原则和惯例，立法会自己主事的能力已经被彻底破坏，破坏的凶手就是建制派。陈淑庄说，李慧琼上个星期主持内会的时候已经处理所谓有急切需要的议程，当时已经是夺权，今日就是再夺权。民主派议员在会议室内展示一块黑布，就是要显示建制派黑箱作业。世卫大会视像会议本港时间傍晚六点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开幕仪式上致辞。台湾不满至今未获邀参加会议，向世卫秘书处递交抗议信。在台北，外长吴超涉说，台湾已经付出一切努力，并获空前的国际支持，不过仍然未收到邀请函，对世卫秘书处屈服于大陆的压力，并且继续无视台湾2300万名民众的健康权利，表示深切遗憾和强烈不满。吴超涉又说，明白今次会议的开会时间受到疫情影响而缩短，亦都理解各国希望聚焦讨论疫情，因此台湾支持友邦和理念相近国家的建议，将台湾参与的提议等到世卫大会今年较后时间举行实体会议的时候再作讨论。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持续不稳定，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昼四点半。现在的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17点，升119点，总成交金额95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5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21点，跌4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21蚊，跌2毫；中芯国际17.94，跌1.24；阿里巴巴202蚊，升5.1。小米集团12.02，系升6仙；信宇光学科技109.1，跌13.4；美团点评121蚊，升1.6；中国海洋石油9.02，升6毫；瑞星科技40.05，跌2.6；平安好医生103蚊，跌9.2；中国平安77.4，升3.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2，日元107.18，瑞士法郎0.972，加元1.407，人民幣7.114，英磅對美元1.211，歐元對美元1.082，澳元對美元0.64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20133点，升96点。港金现价报16300蚊，升250蚊。 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760.02美元，賣出1762.3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報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隧道方面咧，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龍尾喺華潤大廈，西行過海嘅龍尾就去到世界貿易中心附近噶啦。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近霎西街，反方向咧沿住堅拿道天橋南行落去耀華街之路咧，而家都多車有少少擠塞噶。紅隧九龍入口暫時喺收費廣場至到理工大學就比較多車啲。咁啊，港島路面方面咧，中區嘅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至北打街段就較為塞車噶。而銅鑼灣怡和街嗰度咧有電車路軌嘅重鋪工程啊，怡和街去北角方向近住銅鑼灣電車總站部分行車線就需要臨時封閉。咁另外中區嘅摩利臣街咧都係有電車路軌重鋪工程，摩利臣街去海旁方向近住江樂道中嘅右線咧只係俾電車行嘅啫。咁另外提下大家啦，港珠澳大桥仲有强风措施噶。港珠澳大桥嘅主桥快线、中线行车时速就每小时降至80公里，慢线就降至每小时60公里。如果行港珠澳大桥嘅时间咧，记得留意车速。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由吸引人哋嘅作品到有自己嘅广东歌，呢啲咪上进咯。 坐落炼狱，白日做梦，渐渐的死去。想法太多，捉摸更多，即笑般减退。开始想念童年的感觉，时光不会回流。Reality is hella deadly, no one's gonna set you free, no no no。坐落炼狱，白日做梦，渐渐的死去。想法太多，捉摸更多，即笑般减退。想念童年的感觉，时光不会回流。Reality is hella deadly, no one's gonna set you free。 一位本地独立音乐人，名字叫做 Tyson Yoshi， 开始做歌咧系因为中意唱卡拉 OK， 中意 cover， 但唱得多人哋嘅歌咧，开始觉得闷啦，就自己写歌。呢种转变都系佢今次题材成长嘅一种啊。作曲填词都系 Tyson Yoshi 自己，监制 GC。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 ，Tyson Yoshi Growing Up。 中文歌曲龙虎榜每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老婆，系时候执执佢啦。 你讲多次。 我讲紧帮啲树木做护养咋。私人物业业主同物业管理公司要定期聘请合资格嘅树艺师，为物业范围内嘅树木做风险评估。 仲要跟进佢哋嘅建议，尽快采取缓解措施，确保公众安全啊嘛！ 想知多啲，可以参考发展局嘅树木管理手册， 或者上 www.greening.gov.hk 睇睇啊！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系晨光第一线同埋 Beautiful Sunday 嘅 Barbie 林慧。在大家同心抗疫的时候，特别多谢一班前线医护人员无私的付出，想借刘德华的一首《我知道》凭歌记忆同你们讲一声加油啊。 没有计划来世再可天荒地老，这刻中的结识盼望得到，只想需要明日你过得比我好，同年同月今生今世同老。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想听歌，骚动，你很沉默，骚动，谁人嫌多？骚动，你很清楚，骚动，你不闪躲，骚动，你等播歌，来骚动你的身体，来骚动你的姿势，来骚动你的一切，一于坐低听。 请嚟一位香港嘅独立嘅唱作歌手咧，介绍下佢嘅新作品嘅。佢嘅名字咧叫做何景希啊 ，Gordon 啊 ，Hello， 你好， 你好啊，大家好， 你好。嗱，我嗰日咧就系喺因为而家你知即系发掘一啲音乐咧，有好多唔同嘅渠道啦。咁你可能系听电台又好啦，又或者你啲 streaming platform 嘅推介又好啦。咁我嗰日咧就见到一个系嗰啲乐评网站嘅人咧，佢就推介咗你一啲嘅作品，就咁去听啦。咦，几好听咁样样，系啦。咁啊，所以咧就想认识一下你啦，咁样样嘅。你其中有一首嘅新歌咧，就系叫做一二三四咁样嘅， 系冇错， 系啦。咁我哋了解呢首歌之前，不如了解下你本身咧，系啦。其实你先前都有好多唔同嘅 show 啊、作品啊等等。 哦，咁啊，大家好，咁我叫做 Gordon 何景希啦。咁咧，咁我自己其实仲系一个大学生嚟嘅，咁啊，兴趣咁样玩下音乐，写下歌。咁做音即系音乐啊，喺酒吧、餐厅表演都系一个兼职啦。咁近嚟咧就想认真啲咁样去创作音乐。 系 ，OK。喂，咁我想话啦，咁一路系头先你都提啦，就可能系从事呢个工作啦。咁然之后就觉得，咦，唔系，我都真系想花多啲时间做属于何景希你自己嘅作品啦。系咩 trigger 到你有呢一个嘅谂法咧？ 其实系我仲系好开心，做一个大学生嘅身份，就参加咗一个 project 叫做一个人一首歌， 系， 咁咧嗰阵，跟住就为咗一个手工艺师傅，一个殡仪化妆师就写一首歌，跟住里边咧认识咗好多，即系都系一样好对音乐好有热诚嘅朋友，咁啊，我大家原来系可以帮大家一齐编曲啊、填词啊，咁大家一齐合作，咁啊谂住，跟住就希望可以。即系为呢个音乐圈子搞呢一新新意思咁 样。O、okay, K， 所以我头先讲紧就系冯咏琪同埋周耀辉佢哋两位上面搞嘅一个嘅音乐嘅企划啦，咁样。 嗯。 咁但系真系啦，因为嗰个 project 咧就系为香港可能特定某一啲嘅人物去到悲上佢嘅故事去到写歌噶嘛。咁但系除此以外啦，就系、是、当你真系已经冇噶咯，我可能要自己写自己嘅作品嘅时候，有冇遇到一啲嘅困难嘅咧？因为同唱人哋嘅歌系好唔同啊嘛，嗰件事。 其实我嘅歌咧，大部分同社会时事有关，其实都系受到身边嘅事物启发。例如我写一二三四呢一首歌嘅时候，其实都系会想象下自己，例如毕业后嘅未来啊，想象下，可能要翻朝九晚五啊，可能又要储几千万嚟买一层楼啊，即系。即系嗰种无奈啊，嗰种感觉咧，就即系俾咗好多灵感我咯，所以系咯。身边发生咩我就会写关于咩嘢。 但我想问一下，作为一个大学生啦，咁你而家又正正就开始紧写紧自己嘅音乐作品啦，咁亦都叫做开始发表下自己嘅作品，叫都踩咗落个音乐圈入边啦，咁。咁你 踩到， 但系咁问你嘅将来嘅时候咧，系谂住都系音乐都系纯粹做翻兴趣好啊，定系都仍然有一团火，希望以音乐成为你嚟紧可能事业嘅一个方向都唔出奇嘅咧。 其实个心一定系好希望可以将兴趣变为我嘅事业啦。就即系发现其实而家可能好多人都会觉得做歌手一定要签嗰啲公司嘅， yeah. 一定要有一个经理人帮你打理嘅。咁我试下行一条路就 系 完全冇经理人，即系完全靠自己歌批自己，即系完全系推销自己，睇下呢条路系点样咯。即系其实你想。离开又几时离开都得嘅，即系唔会有咩捆绑，就希望 即系试下呢条路，睇下会点咯。 所以头先我哋讲咧，即系其中你一首新歌啦，一二三四咧，我嘅、你系喺2018年8月嘅时候写噶嘛，系嘛？我见你有啲文字自己记录低嘅时候。 2018年嗰嘅时候写嘅。 嗰阵时系咩 trigger 到你开始有呢方面嘅思考嘅？即系你嘅人生方向。 其实都系一个好一般嘅夜晚就会，即系我一个年轻人就会谂啊，毕业做啲咩咧？因为嗰阵都可能。大学2023年级咯，我谂到，就会喺度谂，哦，跟住就好快，好一晚几个钟头内就写好成首歌。其实， 但你系读咩噶？介唔介意讲噶？ 我系读历史系 嘅。哦，咦，好有趣喎、哦！ 系啊， 我人生第一个识嘅历史系嘅人啊，你系读？ 系我读历史系。 即系，所以通常出咗嚟都系做翻可能因为教育嘅工作嗰啲比较多啲噶嘛。 教育啊， 研究啊，博物馆、啊、哦，系博物馆、啊、哦 ，OK， 对。 所以你就系选择做音乐啦，即系就。 嗯，系啊 ，OK， 但系我见你讲过咧，就系话做呢首歌嘅时候咧，你系 send 咗俾好多 friend 啊，咁然之后你话得到系一个挪威嘅朋友，同埋一个韩国嘅朋友，佢哋赏识先至合力制作咗而家呢一首歌嘅。 个故事咧，其实系个挪威朋友咧，系以前嚟我大学一个交流生嚟嘅， 系， 咁我哋就一齐玩咗好多音乐啊，跟住个韩国咧都系另一个学期嘅交流生嚟， 系。 跟住呢，我就因为諗住我嗰陣开始学一啲整音乐嘅软件啊，跟住就开始录咗一二三四呢首歌啦，跟住有 send 俾我唔同即係有玩音乐嘅朋友，包括佢两位，跟住呢佢哋就不如我就諗下好似呢排呢好多韩国歌都 hit 呢，一定会加一段 rap 落去，跟住我试下又加一段 rap 落去睇下会咩玩法，跟住原来发现嗰个韩国交流生系一啲喺韩国做玩 underground rap 嘅，跟住就我嗰阵有同佢玩，佢真系好劲，我哋玩咩音乐呢佢都会 rap 到，跟住就交俾佢试下，跟住嗰个挪威嘅朋友就系本身佢喺自己挪威嗰度系有读一啲音乐工程啊，即系。是做 produce 嘅，咁就我即刻问佢有冇兴趣，跟住佢有兴趣玩。所以呢个一二三是一个比较国际嘅 project， 一直系咁掉嚟掉去。但我哋咁耐成差唔多成两年系冇见过面。 系，几犀利啊！即系而家好多啲大嘅唱片公司都会开始搞一下啲叫做 songwriting camp 啊，周围飞啊，去识下当地嘅音乐人。咁你已经识到挪威同韩国嘅音乐人啦， 系冇错，所以好幸运，好幸运，真系 出到嚟，我觉得几个 vibe 好爽啊！ 哇，多谢。 希望。 on hot one. Big life fantasy and black car, black everything. They told me to follow this, but all good to get was a hollowness. There are too many O's in the white price tag. Got thousands of debt before I graduate. Now I'm working 24-7 like a slave. Try to escape, but I'm binding on my bank. Yo, 1, 2, 3, 4, count it all down like a goddamn rocks. I sacrifice them all like you can't afford the life. If you want this life, stuck in the system, don't know how to get. Yo, am I got it on too many people in the city? I got nothing but the neon sound pretty. Now I'm on the moonlight, following the spotlight, drawing to the dark once again in my life. 没有星光，哪有路要你照亮？倒不如不再去相信希望。 而家嗱，譬如頭先我哋即係聽咗就係阿 Gordon 啦，即係你呢一首一二三四啦。咁但係嚟緊會唔會繼續都係啊同韓國同埋挪威呢個朋友合作啊？定係會唔會啊先前可能一個人一首歌嘅時候都識咗唔同嘅音樂上面一啲喜歡音樂創作嘅人啦？會唔會又繼續 explore 下嗰個創作嘅團隊咧？又 會啊會啊，其實嚟緊我諗五月尾又會出一首歌，六月頭都會出一首歌。其實基本上我都排咗每個月都會有一首歌會出嘅。 係，同埋其實語言上面你係有冇特別嘅規限㗎啦？譬如一二三四係一首係國語嘅作品啦，咁然之後其實你仲有一首係新歌嘅，叫做 Come On 就係英文嘅作品嚟㗎啦。 嗯，冇錯。 係啦，咁所以係譬如廣東話會都繼續試下挑戰下諸如此類咁。 如廣東話就係五月尾會出嗰首係一首廣東話歌嚟嘅。 哦 系啊 ，OK， 即系其实咩都会尝试。如果系交俾朋友填嘅词咧，通常都系广东话嚟嘅。 系， 但系我自己填咧，就可能变咗系广东话同英文比较多。 嗯 ，OK， 喂，咁啊，你又介绍埋少少《Come On》呢一首啦，即系其实都系讲紧系香港而家嗰个嘅社会啦，咁样嘅一首作品嚟嘅。系， 其实呢首歌就系、是、上年六月咗嘅创作嚟。 嗯。 咁嗰陣就受到好多唔同社會事件嗰啲情緒影響啊，覺得其實我都可能或者都可以，即係我一個人可能未必可以做影響走成個社會咁。咁我就希望用我到我自己少少專長，即係音樂，希望可以帶一啲信息啊，即係鼓勵下其他人咁樣。跟住同埋嘅挪威朋友呢都話希望可以為香港做一啲嘢，跟住我又掉俾佢，跟住佢又做咗俾我， 係OK。但係其實我見你嗰個文本咧，因為你嘅 Instagram 你其實有寫翻即係。就住 Come On 呢首歌都有一啲文案啦。咁其實係咪同憤怒呢一個題材都有啲關係嘅咧？ 係其實我係即係我咁啱我嘅下一屆嘅 DSE 咧嗰個。其中一個中文寫作有一個題目叫做《談憤怒》，其實即係嗰陣就諗翻起呢件事，即係可能就會覺得啊，由細到大，可能學生時期咧，同其實教我哋好多嘢關於逆境，即係面對一啲困難啊，其實我哋係要即係要衝破呢個困難，而去即係去突破佢啦。 Yeah. 但係反而可能都見到你而家呢個社會就覺得困難就唔應該去做，應該去避免，應該去揀易嗰條路嚟行。都覺得可能，所以點解由細到大教我哋嘅嘢會係咁樣，但係出到嚟社會發現成件事係唔一樣咗。所以就覺得即係可能點解大人嘅社會咁虛偽，明明咁樣教我哋要突破困難，要追求自己嘢，但係去到現實就唔係咁樣，所以就覺得談憤怒呢個題材非常好。 所以我記得一路聽住你啲嘢作品嘅時候，對於可能譬如我年紀大過你嘅，我都會提醒自己就係、是、喺成長中嘅自己啦，即係都可以提醒自己就係唔好成為你唔喜歡嘅大人咯。 系 尽量啦，系咪先？因为大个咗，你就觉得啊，有啲嘢嘅观念你就可能会改变啊，或者唔同咗啦，咁样。喂，咁今日要多谢晒阿 Gordon 啦，何景熙啦。咁啊，期待喺你五月尾嘅时候，就会有一首系广东歌嘅作品啦。 系冇错， 系啊。咁所以做独立歌手路好就系你随时可以按住自己嗰个 schedule， 你准备好啦，你就可以将啲歌系发表，就 系冇错， 系更加直接啦。同埋系一个几欣赏啊，系一个跨地域嘅合作啊。 系，希望迟啲会有一段韩文嘅 rap， 我已经吩咐咗。 系啦，咁然之后可能唔打唔撞，然之后，咦，原来你可能喺韩国嗰边可以发展噶啦，咁样。 希望啊，其实泰文都有机会有。 喂，系啊， 系啊， 喂，呢个有趣、哦。 系啊，有机会泰文，因为识咗个朋友，原来系港泰混血，系识泰文，亦唱歌又几好听，所以我。其实 mix 下广东话加泰文唔知系乜嘢嘅感受，系咯，做独立音乐就有呢个好处啦，就可以咩都尝试下。 系啊，我几期待啊！嗱，先有呢个挪威、韩国，睇下嚟紧会唔会系有系泰国方面嘅合作啦，咁样样。好啦，喂，今日要多谢晒阿何景熙啦，系啦，喂，我绝对欢迎你哋去 follow 下佢嘅 Instagram 嘅，系啦，何景熙系康熙个熙啊，风景个景啊，系啦，咁啊，认识下呢一位香港新晋嘅一位嘅唱作歌手，今日多谢晒你 Gordon。 好，多谢大家， 谢谢你 ，Thank you， 拜拜 ，Thank you， 拜拜。 用124日处理每宗投诉。 比前几年的140至150日少。民主党议员黄碧云质疑有男警员冲入女厕打伤被捕女子，朱敏健话前提要当事人报案，难以单凭网上的截图和来信跟进。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持续不稳定，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今晚的7点钟。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35点，升138点，总成交金额104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5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21点，跌4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23元，升1.8；中芯国际17.9，跌1.26；阿里巴巴202.8，升5.9；小米集团12.04，升8仙；舜宇光学科技108.4，跌14.1；美团点评122元，升2.6；中国海洋石油9.08，升6.6；平安好医生101.8，跌10.5。瑞星科技40.05，跌2.6；中国平安77.2，升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2，英镑9.391，瑞士法郎7.973，澳元5.002，加元5.513，新西兰元4.621，欧元8.3825。每百日元对港元7.2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792。日经平均指数报20133点，升96点。港金现价报16300元，升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62.25美元，卖出17,763.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想先提下大家啦，部分地区落雨嘅，揸紧车嘅你咧要小心驾驶啊！有宗坏车事故要话俾大家知嘅，喺九龙啊，呈祥道观塘方向明爱医院对开有坏车事故，部分行车线受阻。咁啊，明爱医院嗰段嘅呈祥道咧有少少挤塞，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明爱医院对开有意外嘅，一带比较多车。港岛咧，而家半山嘅上亚厘北道近住上亚厘北道啦、亚宾尼道啦，仲有坚道交界一带嘅交通咧都比较挤塞噶。筲箕湾嘅南安里交通比较繁忙，而筲箕湾道近住南安里嗰段来往方向，因为都有啲电车路轨重铺工程啊，快线咧只系俾电车行，咁大家经过时间要留意啦。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是收费广场较为多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骚动音乐 ，We listen to you every day。骚动音乐 ，I like the song that you just play。No matter if I'm having a heartbreak day or just a beautiful sunny day。骚动音乐 ，Only on RTHK。 又话 hi 琼姐，琼姐， 你做咩想讲琼姐系咪？ 系啊，俾你留意到添，琼姐 捉到你呢口， 系开个新环节叫琼姐场。 好难啊！呢、這个 game 真系 好啱我哋啊，我觉得。 喂，但嗱，今日讲呢件事咧，我好有兴趣想了解一下你嘅睇法先嘅。 即系平时都冇嘅。 诶、 我系嗰啲死讲、 啊， 即系平时冇嘅。 冇啊，完全冇啊！我理得你啊，平时真系。 点样啊？ 你会唔会觉得咧？其实有啲歌手佢身份转变咧，其实佢再唱翻以前嗰啲歌，可能会影响你对佢观感。即系假设系一啲成日唱开好惨情嗰啲歌嘅女歌手， 系。 咁但系你发现即系可能啊，婚姻好幸福啦。嗯扶持之后啊，咁样嘅时候，佢再去唱一啲好惨嘅情歌嘅时候，你会觉得好似冇乜说服力啊！你有冇呢个障碍？我有啊，我讲咗先。 我又唔系太大嘅， 嗯， 系啦，因为佢可以调翻转个角度去唱噶嘛。即系嗱，譬如佢以前可能系我系惨情女主角，而家我就系唱紧你嘅故事。 系啊，我就上咗岸啦，你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但系要唔黑人憎，好似你咁样去唱嘅，系啦，即系冇一种帝你嘅感觉。即系我觉得系呢个系角色上面嘅转换咯， 系 系啦，咁系 OK 嘅，系啦，所以我觉得冇乜太大问题。做咩啊？ 讲歌手咪讲歌手，做咩要递我呢？ 你自己啲嗰啲死人声嗰啲，即系你啊，我上岸啊！ 我未上岸嘅，OK， 我仲喺度铺到好辛苦咁游。 所以你咪介意啲女歌手咁咯？ 系啊，睇人幸福我就唔开心噶啦。 以小人之心， 真人富贵现人贫，就系讲到我呢种 妻子之福。 而单身之心，好啦，讲翻呢边先啊。 边个系主角啊？今次 今日咧想讲 边个俾你抨击啊？ 其实我唔系想批评佢，而系咧，我觉得都几得意嘅。 系 咁讲嘅咧，系台湾一个，我觉得都应该算系一路以嚟受到主流乐坛非常之追捧嘅一个独立嘅 rapper， 佢叫做胆宝， 系系 好出名啦。因为其实你见到好多天后级嘅人都好想同佢合作啦，之前同张惠妹啊、徐佳莹啊等等啦。 系 咁，其实咧今次想讲呢件事咧，系佢出咗最新嘅专辑啦。 系 咁呢个最新嘅专辑咯，哇，好任性啊！ 嗯， 即系简单啲讲，即系嚣张啊！ 系 佢成只专辑咧，实体嘅专辑咧，佢冇任何其他嗰啲嘢，唱片行有得买。 系。 咁同一時間咧，串流平台上咧都冇 soft copy。 咁點噶？ 冇錯，叻咧，要去佢自己網站度聽，即係所有嘢佢都俾曬自己做啊！即係 咁都唔係好壞啫。 但係好任性喎、啊！你諗下，即係而家歌手 錢俾你哋啫嘛，只係即係嗱，我唔會擺，我唔會寄賣啦，我亦都唔會俾錢擺上去串流平台啦。我全部嘢我就係嚟我度聽咯， 係啦， 全部嘅錢咪我自己嘅咯。 但係你明明你唔覺得呢件事都幾囂張咯？我唔係任性啊，囂張啊！因為嗱，好多歌手出專輯或者出單曲，大家梗係希望個宣傳係鋪天蓋地噶嘛。 但係佢而家咪鋪天蓋地咯，因為我哋攞出嚟講嘛。 咁啊，我講啫。我又好想做到帮佢做到铺天盖地，但系我嘅意思就系、其实好多可能好多唱片公司啦、个宣传嘅策略就系、恨不得啊，你只要开个电话 app 啊，你用任何一个串流平台，你一开你第一眼见到嘅就 系 我个歌手嗰个 CD 嘅 cover， 跟住揿入去听咁样。但系我觉得呢一种系某程度上我所谓嗰种嚣张啊，即系唔系，梗系唔系话佢态度差啦。我嘅意思系对自己音乐嗰种信心啊， 系啦，自信咯、啊， 嗰种自信同埋佢嗰个 page 即系你要去佢个网站度听啦、买啦、预购啦，所有都喺嗰度发生啦。嗰、那个网站嘅名字就叫做任性的人啊。 哦， 系啊，好。知道其实自己呢一套咧，并不是时下大家都玩紧嘅嗰样嘢。 系， 于是乎，因为大家尤其是觉得而家网络世界，所有嘢应该周围都系啊。 嗯， 即系你谂下，即系香港嘅大家常用嘅一啲嘅串流平台， 都有四五个啦。 系啦，即系 J 字头、M 字头、K 字头，好多唔同噶嘛。但系佢今次就真系完全唔同嘅玩法，就系收晒落去自己袋度啦。 系。 咁然之后咧，即系实体专辑都会有，你可以预购啦。 系。 咁佢摆喺边度咧？佢会做一啲快闪嘅嗰啲嘅铺头。系。咁你。都是要在那个网站上留意你才知道他会怎样卖的。 Okay. 啦好啦咁讲出这个歌手很嚣张的这个歌曲的制作和这个销售啦。咁另外这张专辑呢我都觉得得意的。 刚 才就讲话rapper 啦我不知道大家印象当中我可能很黑板印象我觉得 rapper 就应该是态度上啦嚣张啲啦粗即可能粗俗啲啦因为写嘅 rap 词啊等等。咁又或者係我攻击性会强啲嘅。但係有一日呢当嗰个人结咗婚生咗个女。你会对佢嘅睇法我觉得如果你仲係好似一个 即係衰啲講句，仲係一個好似死僆仔咁出嚟睇呢個世界咩咩咩都唔順眼嘅話咧，我會覺得同個身份有啲啲矛盾嘅。 哦， 你明唔明啊？ 不過諗係唔同派別嘅 rap 咯。即係如果你去到 gangster 嗰啲咁，你真係嗰件事要哇，你唔好行埋嚟啊，咁樣啦。但係有啲係其實佢學而家，其實有啲 rap 佢可能係 poetic 啲噶嘛。 嗯， 佢可能係 melodic 啲嘅咁樣。咁所以亦都有呢一類派別嘅。 你講完之後，我就喺度諗，咁蛋寶之前佢嘅態度係乜嘢咧？其實嗱，我覺得佢未去到極端嘅粉世嫉俗嘅，但係佢係都一路講緊呢個社會呢、這個世界發生緊一啲好古靈精怪嘅事情，即係佢都有一啲自己可能生活化啲嘅，例如、放個假，即係佢之前同其他歌手合作嘅，就係講話放假好舒好舒服，即係佢有呢啲嘅。但係更加多就係都係睇好多嘢唔順眼啦，係啦咁樣。咁但係咧，即係頭先就講話身份上嘅轉變，結咗婚有咗個女之後，佢呢一隻碟咧就話俾你聽，我覺得好好，嗰好好嘅點係。佢冇再用一種粉世嫉俗嘅眼光去睇呢個世界。佢呢隻專輯嘅名叫做《家常音樂》，佢成隻碟入面嘅事情咧，都由一個攻擊性或者睇好多嘢唔順眼嘅角度，變成咗話俾你聽，我而家係要買餸、煮飯、湊仔、打掃屋企嘅身份底下，我再睇呢個世界有咩唔同。 Okay. 好因為咧真係冇辦法噶。点解呢？因为我都话佢将所有嘢摆晒落去自己嗰个平台度啦，买我系要靠佢啦，所以我系搵唔到呢隻碟嘅歌可以俾大家听，我要等台湾隻碟运咗过嚟之后先有。但系今日咧，我想讲 系， 系你明唔明啊？你明唔明？即系其他嘅平台搵唔到佢嘅歌咧，系有呢个问题。 但系你如果串流，你可以自己上网嗰度听到嘅。 你要上佢自己网站， 即系上佢嘅网听。 系啦，即系 even 你系用任何其他 app， 佢都冇办法帮到你噶啦，因为佢真系收翻系就系自己做啦。但 系 好得意咧，就系、是。有咗个女，佢就话咧，即系成只碟咧，好多灵感都系个女俾佢嘅，系啦，因为老婆嗰个灵感已经过咗去啦，佢而家个眼睛入边就 系 见到女啦，跟住嗱，举几个例子先咁样，入边咧有一首歌，我觉得几得意，我听咗之后都觉得几得意嘅，嗰首歌歌名你听落，你觉得有啲，我觉得有啲坏叔叔嘅感觉，嗰首歌名叫做《小妹小妹你别哭》，你明唔明我讲咩？即系佢有一种 呢个心邪嘅人，听出啲嘢系有种邪味。 系我系心邪，我承认，即系怪怪地嘅咁样。咁然之后咧，佢呢首歌入边嘅内容其实就即系好得意嘅。佢就系想一个 rapper 氹住嗰个女瞓觉嘅时候，佢哼出嚟嘅旋律。 几有趣 的。系啦，咁样系咪好想听？你自己搵翻听下。咁跟住之后，佢就话咧，那个歌词入边好得意嘅，佢系讲咗我头先嘅嗰个矛盾点。佢就话：，唉，结咗婚之后啊，点算咧？其实都写唔出情歌噶啦，因为我已经唔想再写情歌俾我老婆啦。因为我觉得一个 rapper 咧唱 呢个我又明白啊， 你明唔明啊？ 呢个我明白啊，只能我歌中佢咯。 讲唔到真心说话， 或者俾佢恰嘅时候就呻下咁样咯。 系啦，咁样跟住之后佢话，因为我觉得一个rapper 写呢啲歌，有啲核突，即系咁嘅感觉啦。跟住之后，但系写俾你咧就完全冇问题啦，我就会觉得哇。于是乎咧，我跟住落嚟音乐事嘅发展就全部寄托喺你身上啦。 哇！ 我哋音樂性方面啦，即係講真，蛋寶嘅 rapper rap 嘅歌嘅質素係唔需要質疑嘅。咁喺咁嘅情況底下，我會覺得係嗰個內容啊，即係嗰個創意喺邊一度。但係你就好睇得出嗰樣嘢咯。即係我頭先就講，我有陣時會覺得係㗎。你本來係一個睇咩都唔順眼嘅死僆仔，跟住轉咗爸爸之後，你都可以將個音嘅內容有一個轉變。我呢樣嘢係令到好多歌迷都幾驚豔嘅一個地方。係、 哦、 啊。 咁同埋以 marketing 嘅角度都好嘅。 係。 即係通常咧，嗱，你首先如果譬如你喺 Instagram 啦，我哋講，咁、你首先要有一個哇，好正嘅仔仔啊咁樣，咁你會哇 like 啦。系咪？ 系， 我哋而家再谂下啦。同一个好正嘅仔仔，你中意边个啊？你系讲你中意啲男神系边个？ 张孝全 啦。好啦，张孝全冇着衫咁样，哇 ，like 啦，系咪？ 好开心。 张孝全揽住只狗仔， 哇！ 张孝全揽住一个即系好温泉，系好温情咁样揽住个妹妹咁样，有着衫嘅，有着衫嘅。 好叻咩？就即刻个系啊，系呢一种咯。 冇嘢啦，原来系我太另类。 梗系啦，你会点先？ 因为通常喺网上面就系、是，一个男人你拖住宠物，一定会加分。小朋友又系加分，小朋友加埋只宠物就更加加分。 咁即係你另類啲喎，因為佢只要諗 都係咁噶，小朋友同貓貓狗狗係道具嚟。 咁呢個係女人嘅心情嚟嘅，喺女人心目中啦，我男神攬住任何嘢，只要唔係我都負評。 OK， 喂，呢、這個先係真相吧？ 港台慈禧嚴瓊。专制女权， 我觉得呢个几好啊！ 港台慈禧啊， 我中意呢个名，呢个名 啊，慈禧啊，阿太后啊， 系 咩歌啊？ 系啦，我哋今日咧，嗱，我哋仲兴加我哋平身，我哋今日听嘅呢首歌系蛋堡之前同方大同一齐合作嘅时候歌，歌名就叫做《写一首歌》。 好啦，我哋而家有请啊慈禧娘娘佢嘅男宠出嚟啦。 这首歌我应该从哪里开始，灵感会先演化成文字或拍子，绞尽脑汁从来不是苦差事，当我开始呆滞脑子里在组歌词，对我用组合的组，运用文字像积木加骨骼的骨，早就学会运用最小的单位，想法酝酿成熟，下笔才写得干脆，为了看得透彻所以保持冷漠，为了沉迷思考所以导致懒惰，对了，诗人不能失去了忧愁，停不下的笔不能失去我右手，也为了拿到故事所以继续夜聊，关于这个习惯目前不能戒掉，饿到胃痛吞了颗胃药，当你刚结束做梦我还没睡觉， 写一首歌至少会有你的时间，节奏用着音乐就能说出一切， How to make my beat， 这里不是要教你，如果电脑当机绝对不是好消息，我不会乐器也别跟我讲乐理，活在后现代我用拼贴 make this beat， 音乐的普普艺术不普通你记住，关键是 sense 不是技术你记住，这节拍之间就会知道 I got sense， 让这一切都 make sense， 像在玩乐高当我堆叠鼓和 sample， 从小就玩这招当然可以 handle， 拍子边走边加点合成器和诚意，把一切重新再整理，怎么做才可以，说法有点多，其实怎么做都合理，如果问我说我怎么做呢，让我想起你双着唱的，我用你的破鼓但不唱你的歌、 写一首歌至少会有你的世界，节奏融合音乐就能说出一切，别依赖就什么事都要对我说，想我为你写一首歌， 有时是一些文字等待一首 beat， 有时是一首好比等待一个 flow，有时候一句话就写成一场戏，有时没有戏唱那只好等待一个梦，如果天时有地利出现了灯泡正是思考的意义，你抓了就要记，不管败了或玉兔反复修改直到成为完美的叙述，一人的剧组一千烛光的灵感照亮我的思路，影子 in the rhyme， 不过顺着轮廓画出，描绘着自己从模糊到清楚，纸上凌乱的字体都将成为杰作，我的写作从来不是在搅和，听惯没过的文字作废丢角落，又叫做 SL 的我的创作就是代表我，所以蛋堡做的都是代表作、 写一首歌至少会有你的世界，节奏融合音乐就能说出一切，别依赖就什么事都要对我说，除非你想我为你写一首歌， 呢一首系旧嘅， 系啦，系佢同方大同合作嘅作品嚟嘅， 系啦。 咁新专辑当中其实真系好值得大家去留意一下嘅。入、面有一首歌系都有写俾老婆， 系， 但系佢话系写俾人哋，即系人哋夫妻嘅故事，唔系佢嘅故事。系、啦，咁讲咩咧？就佢用咗嗰、那个一个古人啊，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嘅嗰个故事啦。 系， 点解佢就话咧同自己同人哋同老婆嗌交，嗌交嗌到咧个男人围住屋企行咗三个圈都唔想入翻屋企嘅故事，但系唔觉得呢啲系好真实嘅夫妻之间相处嘅故事咩？ 如果有钱人买我层新嘅楼啦，搬入去住， 你住一楼住二楼，阿 啊，唔系你住一楼，我住三楼。 所以新嘅专辑就等阿琼嗰只专辑嚟到香港嘅时候咧， 佢要到香港， 咁你就可以再介绍碟入边嗰啲歌啦，咁样。 系啊，好期待啊！ 衰啊！ 做咩？ 要我娘娘等， 唔系 要我慈禧等。 本宫等得系啦，好音乐、啊，本宫等得，哇，好呕心啊！到你啊， 跟住咧，你讲系嗰啲系sweet 啊，成嗰啲嘢啦，咁 啊， 呢队乐队咧，我谂即系佢近呢几年即系有好多好中到香港人心声嘅一啲嘅作品嘅，系啦，咁但系咧，其实佢哋每一次咧，只要出翻一啲咧好小品啊，好sweet 啊嗰啲歌嘅时候咧，咁你都会觉得哇，那个回响都会好大嘅，同埋因为始终都系佢哋老婆成日负责填词啊，即系阿六号嘅老婆成日填词，唔系佢哋 老婆， 系六号嘅老婆填词啊，所以你成日觉得佢系真系，我觉得系音乐圈入边咧。即係其中一對，我覺得係即係嗰種相處係最窩心嘅一對夫妻嚟嘅。 我覺得係模範嚟㗎。 係啊， 即係終極合襯嘅嗰個嘅表現嚟㗎。 係啊，嗱、啊，所以你聽呢首歌嘅時候咧，佢哋講 first date 啦，咁所以我絕對支持你咧，你係要上去 Team Lui 嗰個 Instagram 嗰度咧，就揾翻一個 post， 就係講佢同六號中間第一次唔係正式係約會嘅，係傾裝模嘅時候發生過一件嘅小趣事，好好睇。好好睇，嗰次唔 sweet 噶， 系 啊，纯粹系六号迟到咗五个钟头啫。One of Rubber Band 啊，有佢哋新嘅呢个所谓派台作品啦，作品名称叫做 First Date。 再见，眼眶依依不散，留恋着瞬间。看到镜，雨点轻洒这晚，溅起些期盼。再相识。世间回绝无爱，期待如相拥找来，将我脆弱交托，心可再开。我讲起挪威夏威，你说很喜欢日式晚餐。再见，转身之前一眼，仍要不退减。看到镜，如粉轻飘，这晚你可到期盼，再相识。再得知微笑仍在，期待如相拥找来，心会踏上过来，便才可你讲起，曾攀雪山，你说很可惜，遗失。成为一对，不再害怕。 想你来，过去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截至今日下午四点，冇录得新增新型肺炎本地确诊个案，累计维持在1055宗确诊同一宗疑似个案。消息指，政府傾向延長限制最多8人聚集的限聚令，以及其他禁止營業等措施多14日，但是會考慮有條件放寬某些活動同場或者是場所的限制，最快明日公布。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說，放寬任何措施都可以，但是前提是必須做到足夠的新型冠狀病毒測試，掌握到隱性傳播鏈的狀況，才有條件放寬限制。民建聯的李慧瓊連任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之後表示，選舉過程存在不少爭議，如果議員有不同想法，可以透過其他途徑，包括司法途徑尋求裁決。李慧瓊說會按照議事規則賦予的權力召開和主持會議，會再和秘書商量今個星期的會議安排，包括如何擬定議程。他希望追回過去超過半年流失的時間，因此會以優先次序考慮處理積壓的議程，稍後亦都要處理選舉副主席的安排。李慧瓊又說，市民和議員都希望看到立法會工作較為順暢，希望內委會會議順利召開，繼續履行基本法下的職能。在台灣，總統府公布人事調動，前立法院长苏家全接任总统府秘书长，接替辞任的陈菊。金管会主委顾立雄转任国安会秘书长，国安会秘书长李大为将会出任海基会董事长，国安局邱国正会留任。外界盛传陈菊将会获得蔡英文提名出任下一届监察院长。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表示，监察院长将会兼任人权委员会主委，认为陈菊是唯一人选。日本过去一日新增2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增幅是近两个月新低，当中东京都占10宗。共同社报道，大阪虽然仍然未获准解除紧急事态令，但是当地政府解除企业停业要求，允许民众今日复工。上班族今日再次乘搭 JR 铁路出行，百货公司亦都开始恢复营业。有民众认为在列车内人与人之间无法保持足够距离，担心增加感染风险，普遍乘客都戴上口罩。另外，日本政府因应当地的消毒液持续缺货，计划禁止民众在网络转售消毒液，是继口罩之后另一项列入禁止转售的产品。 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持续不稳定，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的7点钟。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34点，升137点，总成交金额1094.2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5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21点，跌4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23蚊，升1.8；中芯国际17.94，跌1.22；阿里巴巴203蚊，升6.1；小米集团12.04，升8仙；舜宇光学科技108.6，跌13.9；美团点评121.9，升2.5；中国海洋石油9.08，升6.6；平安好医生102.8，跌9.5。中国平安77.2，升1.5；瑞星科技40蚊，跌2.6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26，瑞士法郎0.972，加元1.407，人民币7.118，英镑对美元1.211，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64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20,133点，升96点。港金现价报16,310蚊，升2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1.96美元，卖出1,763.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想先提下大家咧。部分地区落雨噶，揸紧车嘅你咧要小心驾驶啊！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啊！呈祥道去观塘喺明爱医院对开咧，之前就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走咗啦，不过都多车嘅，龙尾到坟场附近噶。受较早前嘅坏车事故影响，而家沿住呈祥道去观塘明爱医院至到坟场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嘅。咁另外咧，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喺牛池湾街市对开咧就曾经发生过意外事故，意外虽然清咗场嘅，不过都影响到咧。龙翔道去观塘咧就有啲挤塞嘅，龙翔道去观塘嘅龙尾就去到南莲园池附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净系收费广场较为多车啲。九龙方面咧，而家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啊，咁啊近住太子道西支路至到大角咀道嗰段咧就有啲挤塞噶。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而且悭油悭钱，仲好环保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我想到申请做什么电台节目了， 那你填了申请表没啊？ 申请表格是怎么填？ 想制作电台节目，除了要有桥，还要懂填表， 先上 cibs.rthk.hk 开个 account， 填写申请人资料、节目大纲、13集内容，上载 MP3 介绍声带，填写制作班底， 申请资助的预算表， 就是这样填填下又填下， 填表有困难打来找我们 2331-2334，申请帮到你， 申请要求死事不等你。 生活 的感觉，美好的一些感觉，整换星际躯壳，而歌声解开束缚。1 2 3 4 5 6 7 8 骚动音乐。1 2 3 4 5 6 7 8 骚动音乐。 时间嚟到下昼嘅4:39，翻嚟阿劲嘅部分。成日话望天做人啦，你今日望下个天咧，个天气就麻麻地嘅。于是乎就希望可以喺音乐当中咧，帮你揾到好天气。第一首歌揀嚟之前都介绍过嘅一对台湾独立乐队理想混蛋。 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不是因为看见星星才想你，不是因为刚好没有别的事才一直一直一直在脑海里复习拥抱你，什么角度最合适。其实我常会想象我们老了的样子，左边牵着手，右手拉小狗，可能还有很多小孩子。其实我不是因为好天气才这么说，牵着你走过大雨盛开水花的路口，也是我一样喜欢的梦。 好喜欢这首歌当中的那种安逸的感觉，好像有一个自己心爱的人在身边，什么事都不用担心的那种的感觉。 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不是因为看见星星才想你，不是因为刚好没有别的事才一直一直一直在脑海里复习拥抱你，什么角度最合适。其实我常会想象我们老了的样子，左边牵着手，右手拉小狗，可能还有很多小孩子。其实我不是因为好天气才这么说，牵着你走过大雨盛开水花的路口，也是我一样喜欢的梦。牵着你走过大雨盛开水花的路口，也是我一样喜欢的梦。 四位独一出身的男仔夹 band 成为了这一支的独立乐队，他们的名字叫做理想混蛋。即是同一时间要做医生又要夹 band 之余，终于就快推出他们第一张的创作专辑。我想很多人夹 band 成立独立乐队都已经很难有自己的专辑，而这四个男仔还在同一时间做医生的。所以我谂当中奋斗嗰个故事咧，应该都几好听下嘅。 也不是第一次和彼此 say goodbye， 尴尬的场面总有默契避开。为了追逐梦想牺牲，本来就应该。我说 不过是和时间比赛，我比谁都擅长等待。离开又不是分开，为什么眼泪还是掉下来？记得回来，记得回来，记得回来，记得回来，不用回头看，未来在呼喊，生命太短暂。不值得你去就平凡，倒不担心遗憾，糊里糊涂就会走散，只是时间的浪不简单，会不会把你脑海里的我给冲淡？又不是分开，为什么眼泪还是掉下来？记得回来，记得回来，记得回来，设下的环，反正累了倦了伤了厌了烦了，我会一直在这里等你回来，等你回来，等你回来。 简尼有韦礼安最新专辑当中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记得回来》。其实首歌讲的就是一些人要去追逐理想，要去远方的时候，和家人告别的时候的那个画面的故事。场面都挺得意的，当中讲到虽然有很多的不舍得，但当中都是有很多的尴尬在这里，可能因为平时都不是很惯要讲一些很感触的说话，于是乎就是可以留下一句，如果背的话记得回家。 家乡没人发现，始终欺骗。 麗圈娃娃的作品，都收錄了在最新專輯當中的這首歌，歌曲名稱叫做 Don't Cry Don't Cry。 不是怕被忽略，是过分渴望 娃娃话系想写俾喺每一个城市当中孤独又受伤嘅灵魂，希望可以安慰佢哋走出心入边嘅呢一场大雨。好多时候咧，我都好想攞呢首歌出嚟送俾心入边应该落紧雨以及伤痕累累嘅香港人。伤痕累累之余咧，都希望你记得唔好放弃希望。跟住呢首歌想教你点样好好重新呼吸，由呼吸开始，唞一唞，我哋再出发行过。 天边这双唇不坦诚，明明肯还否认，还自证，可要是连灵魂受损，再也强忍，往返折腾也会疼。有力气推开门，干嘛等？打起了精神，为我不为别人。有时要学会说狠，总为难自己太愚蠢，不过分，追求未曾的。 再见呀，歌曲名称叫做喘一口气，他说写 demo 的时候已经知道这首歌是要讲跟呼吸有关的事情。 管他下座城的行程，转过身让纯真能保温，想快乐是人们基本。 过青春，风的吻，只因为我能，不是逃离他人，活得够不够完整，被怎样不必谁批准，这一生不许伤痕再得逞。 唞完一啖气之后，发现天气好似都未好翻。系噶，提下你啊吓，因为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嘅天气都系持续不稳定嘅，间中都会有大骤雨啦，同埋狂风雷暴嘅情况出现。于是乎咧，记得提你啊！大姐啊，喂！咁啊，都系好吸引嘅嗰种嘅年代嘅感觉啊！吓，今日仲有一首歌拣嚟9M88作品，歌曲名称叫做《爱情雨》啊。